于我而言，于你而言，这首曹承摩演唱的《陪在你身边》，是不是会让你立刻生成过去某一档节目的记忆呢？曾经在点歌节目当中和你共同欣赏过这首曹承摩的《陪在你身边》，那一年的中午时光，全程都能点；还有那一年下午的《帮帮带你听天下》，还有那一年晚上的《爱得更久点》，我们都曾经在一起；还有最早的音乐礼品卡。是的，北京乐广播还有点歌节目，只不过它出没的时间换到了星期五的下午，只有一小时。让我们珍惜这一小时的时光吧。如果你也想点歌，要为你的家人朋友爱人传递一份祝福的话，今天下午呢为各位准备了12首歌曲，相当于12个音乐盲盒。本能的想点播哪一首歌曲送给他，都可以到听听 FM 下载听听我们的 APP 当中，找到听听 FM， 然后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留下你的点歌要求就可以了。拆第一个盲盒，这是来自金豆豆，他在聊天室当中带着2道杠，他说大浪潮冲啊。大浪潮今年呢是1周5天，明年呢将会是1周7天，但我的出没时间还是在周4、周5的下午4点钟。星期五当然要拆5号盲盒喽，不知道星期五的5号盲盒是什么歌呢？哎呀，这首歌的前奏加上今天下午北京午后的阳光，你就说幸福不幸福，想不想告白？有请周杰伦带来《告白气球》。 在那班桌案的咖啡，我收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微笑在天上飞。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 再说我愿意。 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收录在2016年周杰伦的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当中的《告白气球》，五年的时间依然被大家所喜欢，而且这首歌的 MV 超级的好看。如果你周末时光很想去唱 K 的话，建议你一定要点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的 MV 是在巴黎拍摄的。哎呀，那个美啊，如果你要到那种它有大投屏的那种 MV 的话啊，就是 KTV 的话，你会发现自己真的好像是在他的音乐中去了一趟巴黎。很浪漫的歌，就是我们今天下午的五号盲盒，继续来拆音乐盲盒。今天下午呢是一种特别的点播方式的浪潮 Listen to One。六号盲盒即将被开启，点播他，认领他的朋友是欢乐咖啡时光。他说我选六号幸运盲盒，希望大家周末都顺顺利利，六六大顺，祝浪潮 Listen to One 音乐摩天轮越来越好。哎，这首歌呢也是在这个周期啊，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在腾讯浪潮榜当中有名次的。 困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抓住青春尾巴，穿山越岭，我做我的灯塔，让快乐更加浮夸。滴滴答答，时间永远不会有偏差，荆棘也伴着鲜花，嘻嘻哈哈，生活难免要我们装傻，不如就走马观花。继续醒了，不爱动声色，看我是个王者，天高海阔，潮爱起潮闹，眼里要藏着星河， 金志文的一首歌 King， 同时也在我们上一个周期浪潮音乐榜当中，是由百位音乐人他们共同投票。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时光里会关注这首歌，因为我们的 音乐课代表啊，在这个优秀的华语乐坛，优秀的词曲编制作录音乐评人们，他们共同喜欢的一首歌就是刚才金志文演唱的 King。 今天下午的音乐呢，刚才有朋友说没想到也是挺澎湃的，也是激情万丈的。当然在午后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我们还是偏这个中版的音乐，因为如果一味的像晚上男左女右的那种音乐的话，可能会让你有点困倦。好，我们来继续拆音乐盲盒，刚刚为您拆开的是五号告白气球，六号 King， 那接下来我们要拆的呢是来自三号盲盒。认领者呢是来自游海的鱼，他说今天呢我有两个原来的同事，现在是好朋友的朋友，他们过生日，所以要对他们说一声生日快乐，并且点播第三首送给好朋友，愿他们生活幸福快乐，工作顺利。你看这首歌， 就此告别吧，水上的列车就快到站，开往未来的路上没有人会再回返，说声再见吧，就算留恋也不要回头看，在那大海的彼端一定有空梦的彼岸，做最温柔的梦，盛满时间行色匆匆，在渺茫的时光，在千百万人之中听一听心声，一路不断失去，一生将不断见证，看过再多风景眼眸，如初清晨，爱依旧让你动容。亲爱的旅人，没有一条路无风无浪，会有孤独，会有悲伤，也会有无尽的希望。亲爱的旅人，这一程会短暂却又漫长，而一切终将汇聚成最充盈的景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送别了一岁，迎接新的一岁，有好朋友的祝福，这感觉多好啊。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起有一句话说，没有血缘关系对你好的人都是上天赐给你的礼物，尤其是朋友，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那刚刚那首歌呢，周深演唱的《亲爱的旅人》，就送给过生日的好朋友，祝他生日快乐。继续为各位拆浪潮 Listen to One 摩天轮版周五的音乐盲盒。下面这首歌呢，是有一位朋友给我发来了悄悄话。大家在点播的时候，如果也想悄悄的，就是不让你的朋友看到，有一份神秘感的话呢，也可以给我发悄悄话。他要拆开的呢，是我们的十号盲盒，所以我真的很相信音乐之书这回事儿。来，这位呢是微蓝朋友，他说我想选十号盲盒送给最近生病的一位朋友，祝他能够早日康复，早点听到温暖的声音，也希望大家都注意身体健康，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而下面这首歌呢，就恰好它的名字叫加油加油加油。这首歌的旋律是不是最近，哎，你一听到它也会觉得很上瘾，很想拍拍自己的生活。而这首歌呢，是一首德语歌，它来自于1999年德国作曲家阿提姆·瑞切尔他演唱的《加油加油》，送给这位朋友的朋友，祝他早日康复。 10 Wochen nur das Deck geschrubbt, hab die Welt verflucht, in den Wind gespuckt und salziges Wasser geschluckt. Als wir den Anker warfen, war es himmlische Ruhe und die Sonne stand senkrecht am Himmel. Als ich über die Reling sah, da glaubte ich zu träumen. Da waren 1000 Boote und sie hielten auf uns zu. In den Booten waren Männer und Frauen. Ihre Leiber glänzten in der Sonne. Und sie sangen ein Lied, das kam mir seltsam bekannt vor. Aber so hatte ich's noch nie gehört. So hatte ich's noch nie. Listen to One。 是的，这里是浪潮 Listen to One。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24，我们在上半时段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今天下午呢很特别，其实以后你都可以记得，在星期五的下午4:到5:是可以电台点歌的。对，我们这是摩天轮版的浪潮 Listen to One。要揭开上半时段的最后一份祝福了。这首歌呢是来自最近啊，他有一点小小的身体不太舒服，所以呢想通过一首歌给自己呢带来一些好运。小鸽子的舍得你好，他说我想点9号盲盒，希望自己身体健康，下周的复查一切顺利，再忙也不要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啊。这首是一首情歌，也是最近非常受大家欢迎的，叫想某人，希望因为想到他你会开心一点，心情好身体就会好起得快一点了。 加勒比海滨海盗的传闻，普罗旺斯的身影草痕，塞纳河畔看漫步的行人，我在咖啡馆里听着风声，巴塞罗那有古老的灵魂，威尼斯在水中画一座城，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春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来，爱爱爱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向未来，我们

江美琪演唱的《生日快乐》，这首歌呢，应该是特别为过生日的朋友送上的，并没有在我们十二首盲盒当中。如果你的朋友今天也过生日，很想为他送歌的话，也欢迎登录听听 FM 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我也会为你量身定做。那今天下午为您准备的十二首歌，目前呢还可以点播的是一、二、四、七、八、十一和十二。浪潮 Listen to One， 我们来拆盲盒。下面这首的前奏，你会猜到哪一首歌吗？一个胖子，这是他自己的名字哟。李，我要拆四号，送给我非常好的两位听友朋友，因为我们都是四月出生的。而这首歌呢，也确实是一首很老的歌，不过它真的是王菲的音乐作品当中非常不经常被听到，但很好听的一首 As on me on the stage on my own never said my words wishing they would be heard I saw you smiling at me was it real or just my fantasy you'd always be there in the corner of this tiny little bar my last night here for you same old songs just once more my last night here with you maybe yes maybe no I kind of liked it your way how you shine 1999年发行的同名单曲 EP As On Me 当中的 As On Me， 这是王菲她演唱的一首英文歌。也许你也会惊讶，为什么她会演唱一首英文歌呢？因为这首歌它是一个游戏的主题曲《最终幻想八》。1999年呢，当时王菲的《重庆森林》啊成功的抢滩日本市场后，就被史克威尔看中了王菲的歌喉，所以呢就邀请她演唱这首歌的主题曲 As On Me。 To feel your heart beating fast And say the rest I whisper How I love you peaceful lies on me Did you Share with me 如果某一天你突然觉得很烦心，不知道想听点什么做点什么的时候，你就把这首歌按下，你顿时会发现你的房间里似乎一下子有了很大的空间，你好像长上了翅膀，能够飞翔。这首歌从1999年到今年已经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基本上每年都会听好多遍，所以在浪潮 Listen to One 当中呢，也特别的推荐给大家。今天呢，它作为四号歌曲登场。浪潮 Listen to One 呢，是我们和腾讯音乐下属的浪潮榜共同联名带给大家的。从周一到周五呢，前三天是由麦麦为大家带来一些全新的节奏比较动感的音乐，还有当下一些很流行的歌曲。然后到了星期四呢，是由我来当班，为各位带来一些对唱合唱歌曲。到了星期五呢，我特别请求制作人麦麦，可不可以让我有一小时让大家可以点歌的时间，他说 OK， 那我就开始了。今天下午呢还是12首歌曲，目前还可以点播的是1、2、7、8和11、12，剩下都已经被认领光喽。那我们来继续拆盲盒，下面我们要拆到的是7号盲盒，认领者呢是用户1679CT， 可以给他加一句，这个用户很懒，没有说别的，只说我生日是25，所以我选择7号。 像太阳，像山，我对你喜欢。 哎，这首歌呢是来自不是花火啊演唱的《某些喜欢》，中间有一个微信的提示音，真的不是我的哦，是歌曲当中所涵盖的。这首歌特别吸引我的地方是来自于它的歌词啊，像太阳落山，你看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太阳快落山了，你呢也要回家了，辛苦了一周啊，希望你的周末快乐，同时呢也可以去选择看看电影啊，现在新电影很多，新歌也很多，我很服啊。今天下午呢有朋友就在那儿猜，还真让你猜到了，他说我要蹲一首孙燕姿的新歌。好吧，知道我非常喜欢孙燕姿，没错，今天孙燕姿的歌曲呢就是被奈罗朋友给拆到了，他说十二月当然要拆十二号盲盒呀，愿大家在十二月都能收获幸福。好的，这首歌我也想送给小周周，他来晚了，所以他的十号盲盒已经被大家拆完了，而那首歌呢也是最近大家特别喜欢的一首德语歌。好，他说我想拆送给我的两个死党好朋友西西和苗苗，我们现在离得很远，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几年没有见面了，但是关心惦念依旧都在，非常爱他们。好的，那我们就一起来拆开今天十二月三号孙燕姿全新单曲世界终结前一天。对，可能没有办法听很多遍，但是第一耳朵就知道这是燕姿，这样的歌曲也只有她能唱得如此的松弛。如果用听 Adele 新歌来和孙燕姿比，我觉得在我的心中至少是同样的感觉，都很棒。 世界终结前一 12月3号，您正在收听的是《浪潮 Listen to One》，星期五的摩天轮版音乐盲盒。这是我们的听友拆开的第12首歌，这也是今天新鲜出炉，来自孙燕姿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世界终结前一天》。 是透明 Lady。谁祈祷着雨？